毫无手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82章，我一讲完，吕叔就讲唔一定嘅，我哋要搞清楚佢系自己离开嘅，亦话系俾啲咩嘢搞走嘅呢？杜甫讲：唔通你同郭吉佢系受害者咩？嗰条友仔啊，连呢度有天兵佢都知道，佢肯定可以避开危险嘅啦。我睇佢啊，八成系有啲咩预谋，所以咧将我哋揈笠咧。杜甫呢句话真有啲离谱，我讲：佢之前晕咗过去啊，唔系扮嘅。更何况哑巴虽然知道呢度有天兵，但是根据一路上边嘅情况嚟睇，佢系对呢一个咁嘅援兵鼓舞咧，所有知嘅都系有限。咁喺呢种情况之下，佢系唔可能同队伍分开嘅。我仲系怀疑佢系可能俾啲咩嘢带走咗啊！吕叔啊，岌咗岌头，从容咁讲：而家咁样嘅环境，要揾到佢就好似大海捞针咁，只能够期望佢自己能够甩身啦。一諗到哑巴佢组建嘅队伍嘅目的同埋呢个赵老头都系一样嘅，我心里面就一阵嘅寒意。吕叔呢一句话就正合我意，嗰条友系生系死咁就睇佢自己嘅做法啦。我哋呢一次嘅目的唔系话要去挖普真嘅蘑菇，而系要去揾到赵老头嗰一班人，攞到赵老头身上嘅地图。而家我哋前进嘅方向就只有一个路呢，就有好多条，喺呢个冰洞嘅里面四通八达，最容易迷路嘅。不过既然有人曾经留低咗记号，咁就跟住追踪落去，就总比一啲线索都冇都要好。諗到呢度，我哋几个人商议咗一下，担心呢个天兵呢可能会喺上边咁追落嚟㗎嘛。跟住就随意揀咗其中一个大记号嘅冰窿就捐咗入去。好在我哋有指南针，再加上对古墓大致嗰啲结构呢都有一啲了解嘅。所以亦都能够判断出普真嘅主角室嘅位置。而赵老头佢哋必定亦都向住主角室呢个位呢就行过去嘅。我哋身上带住指南针，只要知道大概嘅位置，迟早都能够穿过呢啲咁嘅冰洞。唯一嘅就係因为呢啲咁嘅岔路太多，好容易兜路。咁喺时间上边可能就会耽咗好多。不过如果喺呢个期间遇到咗天兵啲咩嘢嘅话，咁嘅事情就会麻烦啦。大家都爬入咗呢个冰洞里面，手拿住个指南针，就顺住冰壁上边嗰啲记号啊前进。冰洞嘅结构呢，一阵间阔就一阵间窄，我哋一阵间就靠走，一阵间就靠爬。冇几耐，前边就出现咗几个嘅岔道啊，并且好似呈现井形咁分布添。而记号嚟到呢度，忽然之间就消失咗。我逐个逐个洞口咁仔细睇咗一次，都唔见有记号。阿豆腐讲：喂，咩回事啊？唔通嗰个留记号嘅人喺度啊，走到呢个位置就放弃咗？吕叔啊笑一笑，反问咁讲：点解要放弃呢？系因为知道呢条路唔啱，还系话遇到啲咩危险呢？或者嗰个人根本上冇翻转头，而系……比起豆腐嗰啲简单思维模式呢，吕叔自然呢就諗得更加周全。佢所讲嘅呢几个可能性都系存在嘅，但系每一种所代表嘅意义都系唔一样。阿吉子嘅身体就好虚弱，有啲支撑唔住啦，但系佢对哑巴嗰啲感情就好深厚，一直喺度坚持住。我同吕叔自然就唔会话俾佢听，我哋已经停止揾哑巴。咁样只会系自搵麻烦嘅啫，所以呢阵时吉子反而最坚定咁讲： 唔理点样都唔能够放弃噶。 呢句话系讲俾我哋听嘅，当然亦都系讲俾老烟枪佢哋听嘅啦。嗰个老烟枪实在系滑头，见到哑巴消失咗，呢个地方又有天兵啲咁恐怖嘅嘢，早就已经打起咗退堂鼓啊！黑泥鳅嘅积极性亦都降低咗好多。 其实呢，呢两个人有呢种諗法亦都无可厚非嘅。毕竟喺我哋呢班人当中，我、吕叔、豆腐、哑巴，我哋都系有目的而嚟嘅。而吉子亦都系为咗哑巴而嚟。老烟枪佢哋就单纯只系搭火，而家连个火头都已经消失咗啦。咁佢哋自然就可以选择唔都㗎啦。相比之下，蒙蒙就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咁嘅气势噃。路上边见到老烟枪嘅就两个产生退意，就将两个人狠狠咁讽刺挖苦咗一番。呢阵时前边又唔知道隐藏住啲咩危险，老烟枪两个人嗰个退意就更加明显，眼睛呢就已经瞄下瞄下嚟嗰阵时嘅嗰条路。吉子见到咁样先会讲呢一番话嘅。事实上呢件事我亦都琢磨过，哑巴带住老烟枪呢班人落斗，实际就将佢哋当炮灰嘅啫，喺斗里边发挥唔到啲咩作用。呢件事我当然唔能够话俾老烟枪佢哋知啦，但系我虽然唔系咩好人，亦都做唔到好似哑巴咁心狠手辣。接落嚟仲会唔会遇到天兵？普真呢个人，我对佢生平虽然咧了解唔多，但系单凭等阿爷爷同埋陈词纷纷喺度濑嘢嘅巨耳黄毛，就已经可见一斑。而家呢一个援兵古墓里边，更加系俾佢练出嚟罕见嘅天兵，佢啲手段啊实在非凡。越向下行，咁啊真系越唔知要面临几多嘅危险。我哋呢一班人系各自有目的，心甘情愿。但系老烟枪呢班人如果真系出咗事嘅话，咁咪岂不是相当于枉死？就算呢几个人真系打退堂鼓，都冇办法噶啦。阿吉子一讲完，黑泥秋有啲唔满意，面带不满咁讲： 呢个队伍里边咩时候轮到啲女人嚟讲嘢啊？仲系个扶桑女人添。 你又唔好睇黑泥秋啊，又黑又瘦，佢绝对又唔系好虾噶。比起呢个胡须佬呢就有啲唔入流。黑泥秋身上边系属于赌斗之人嗰一种咁嘅凶悍气呢就更加之浓。吉子俾佢咁一闹就激到两隻眼都含住泪。而家可惜就冇咗哑巴嘅庇护，佢一个咁嘅弱女子仲可以攞黑泥秋点呢？我就亦都冇帮忙咁嘅意思，毕竟我心里边就唔系好想佢就留低嚟嘅。吕叔听到呢度就打咗个圆场讲：唉，而家嘅情况唔明，大家呢就唔好伤和气。我哋落斗呢都系为财而嚟嘅，千里迢迢半途而废咁真係可惜。黑泥秋佢哋啲人虽然有啲盲横，但係碰上吕叔亦都不得不要俾佢面，所以亦都冇点出声，仲冇再同阿吉子拗，亦都冇再提出要退出嘅事。我见到吕叔一面从容嘅笑意喺度打圆场，眉头不由得狠狠咁一跳。哼，呢、这个姓吕嘅，你又唔系唔知道而家呢度系咩嘅情况？老烟枪我就留低，运气好嘅话就算啦。如果运气唔好，就真系要枉死喺呢度。佢咁样做，唔通啊真系想？豆腐呢而家总算系机警咗一次，佢推测出吕叔嘅目的。不由得就倒吸一口凉气，即刻戚住吕叔嘅膊头，扯到一边系一副好似炸毛猫咁嘅情形。老烟枪好奇怪咁问：佢哋喺度讲乜嘢啊？呢两个人嚟我哋有啲远，声音压得好低都听唔清。于是我淡淡咁讲：诶，我又唔系佢哋肚里边嗰条虫，我点知道啊？一阵间过后。吕叔就好似被说服咗咁，做咗个投降嘅手势，一面无奈咁啊，慢慢吞吞走翻嚟讲：啊，几位，我咧知道接下嚟系会好凶险嘅，如果大家有咩打算就讲出嚟，边个要走我都唔拦住。呢、这个火就算散啦。窦兄弟又讲得啱，虽然系为咗财，但系唔可以唔要命啊！吉子一听就急啦，佢又讲：吕 先生，你咁样讲系乜嘢意思噶？ 吕叔个温言细语咁讲：吉子小姐，一支队伍呢，只有上下一心先有战斗力。而家咁嘅貌合神离系大忌嚟噶。 姓吕呢个人讲嘢做事向嚟都四平八稳，滴水不漏嘅。等人哋又揾唔到还手嘅地方，吉子就点能够仲可以搏佢啊？见到吕叔嘅松口，其他嘅人意见都冇所谓啦。所以老烟枪佢哋几个对视咗一眼，过咗阵间之后，性格比较直嘅黑泥秋就做出头了，讲： 吕先生，有你呢句话就得啦。我老婆呢而家仲大肚，我係要返去照顾佢。咁我哋就就后会有期啦。 吕叔微微一笑讲：哦，恭喜啊，后会有期啊。老烟枪听完亦都表示要退出，吕叔亦都岌头答应唔挽留。蒙蒙就哼咗一声讲： 哼，一班冇用嘅臭男人。 老烟枪嘅面色就变咗下。不过亦都冇諗过要同呢个放蛊嘅恶女嚟争拗。大家就将啲装备重新分配咗一下，呢两个人就攞住一小部分嘅装备行色匆匆咁离开咗啦。我就觉得有啲郁闷，我就问阿豆腐：你头先同阿吕叔讲嗰啲乜嘢啊？豆腐就讲：梗係以大义为出发点咩？我就觉得有啲唔妥。向嚟只有吕叔可以说服人，佢都能够俾豆腐说服，呢件事点諗就点觉得唔可能。莫非呢个人又有啲咩计划喺度瞒住我哋？咁而家呢阵时队伍里面就只得返我、豆腐、吕叔、冯鬼手、蒙蒙仲有吉子六个人。吉子就好嬲啊，但係对于吕叔佢亦都无可奈何，於是就搣埋个嘴又唔出声。亦都唔知道喺度谂啲乜，豆腐就拍咗一拍吕叔嘅膊头，讲： 好嘢啊，咁样先啱啊嘛！人唔害我，我唔害人，我哋要做社会主义嘅好公民啊！ 蒙蒙把口好毒嘅，闹阿豆腐系傻欢喜，跟住佢就手指头一喐，手中就出现咗一个红色嘅点，仔细一睇，居然就好似系甲壳虫咁样嘅嘢。蒙蒙啊，好得意咁讲。 呢一个系火镰，系唔适合喺寒冷嘅地方用嘅。不过呢亦都唔顾得咁多啦。呢样嘢系可以感知到30米之内嘅活物动静。一旦有咗其他嘅咩活物靠近我哋，佢就会示警，佢嘅翅膀就会变成绿色。 蒙蒙嘅脾气我哋系见识过嘅。豆腐被闹咗，亦都唔敢有咩异议，一面就好唔爽咁睇住佢手里面嗰只虫仔，佢又讲： 绿色就代表有活物靠近，咁蓝色呢？ 蒙蒙一听就打咗个突，佢又话： 蓝色就代表有种子。 讲完之后，大家先发现嗰隻嘢嘅翼尖居然一啲一啲咁变蓝色。